尼泊尔联合民族社会主义党在历史性平壤宣言维护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上签署。尼泊尔联合民族社会主义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加马尔·布拉萨德·查乌拉加印最近代表党在宣言上签了字。签名文件是由正在我国访问的尼泊尔联合民族社会主义党代表团团长、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宋科尔拉尔·什雷斯塔19号转交给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秀勇同志的。